0099999。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节目里经常会说到一些关于文物或者艺术品的拍卖消息，通常是说某某艺术品在某某拍卖会上拍出了多少多少天价，打破了以往的记录。不过最近一次拍卖会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一件拍卖品是一幅画，但它并没有被成功的拍卖出去，而是在拍卖会的现场被毁成了一堆废纸。这幅画叫《女孩与气球》，它的作者是一位匿名的街头艺术家，自称班克斯。那这场闹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班克斯又是谁？在现代艺术的领域里还有哪些惊世骇俗的作品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幅被碎纸机碎成一堆废纸的画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0月5号，在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品的拍卖现场，英国街头艺术家班克斯的画作《女孩与气球》以86万英镑的高价落锤。就在大家都站在这幅画前兴高采烈的议论纷纷的时候，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这幅画突然从画框中向下滑出，同时被画框内暗藏的一部碎纸机切成了细条。这场突发事件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后，两位工作人员从墙上撤下了画框。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有半幅画是被切成了细条垂在画框下方，另外半幅画还留在画框当中。这个事件迅速成为了社交网络上的热议话题。第二天的下午，班克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在这段视频里，他展示了自己当初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就在画框中安装了一部碎纸机的过程。他还引用了毕加索的一句名言：毁灭也是创作冲动的一种。只不过在视频中，班克斯证明按照原计划，这幅画应该被全部切毁，而不是留下一半。影片的字幕也写道，每次彩排都很成功，并且展示了对碎纸机的测试过程，一幅画完完全全变成了碎纸条。我们回到10月5号的那场拍卖会上，班克斯的作品《女孩与气球》是作为第67号藏品在当晚最后一个登场拍卖的。《女孩与气球》画如其名，画面很简单，一个黑白涂鸦的女孩手里牵着一个红色的心形的气球。这幅画最初是班克斯2002年在英国街头创作的墙壁涂鸦，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2017年曾经被 BBC 选为了英国最受喜爱的艺术作品，而拍卖的这幅画是以丙烯颜料喷涂在画布上的，而且是600多幅复制品中的一件。根据拍卖行的资料显示，2006年班克斯将这件复制品作为礼物送了出去，这是他原本的藏家第一次把这幅画拿出来拍卖。跟其他复制品有所不同的是，班克斯为这件复制品配上了厚重的维多利亚式的画框，整幅画显得相当郑重其事。当晚经过几轮竞拍，这件估价在20到30万英镑的作品一路竞价到了80多万英镑成交，加上佣金价格超过了100万英镑。这幅画是通过场内电话委托拍下的，据说买家是欧洲的一位女性艺术品收藏家，也是苏富比的长期客户。 只不过电话刚挂，拍卖刚刚落锤的时候，坐在旁边的人们就听到了画作方向传来的警报声。等大家转头去看的时候，画已经向下滑落，变成了碎纸条。这画儿已经被毁了，那这次的拍卖还算数吗？您可能想不到，这场闹剧发生之后，居然有更多人迅速去联系拍卖行，提出了购买意向，认为这个事件反而提升了这幅画的市场价值。而原本的那位女买家得知画作被毁后，也表示，知道画作毁坏时我也很震惊，但渐渐的我意识到这幅画作的价值将是空前的。他说，拥有这幅画也让他拥有了一段属于自己的艺术史。拍卖行的负责人甚至表示，班克斯并没有在拍卖会上毁掉作品，而是创造了一件全新的艺术品。我们现在宣布，全新作品《垃圾桶中的爱》正式成交，这是艺术史上第一件在拍卖会现场创作的艺术品。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给大家讲了班克斯这幅画在拍卖会上被毁，然后又被当作一件全新作品继续卖出的经过。前头也说了，这幅画的画面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女孩拿着一个气球，而且这幅画还不是唯一的一张，只不过是一幅复制品，按理说是不怎么值钱的。那他为什么能卖出100多万英镑呢？这就得说说他的作者班克斯到底是谁了。班克斯到底是谁？其实谁也不知道。班克斯只是一个化名，他被称为是一位最具神秘色彩的街头艺术家。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叫班克斯的人把带有讽刺意味的涂鸦画遍了伦敦、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和柏林，甚至在巴以边境都出现了他的作品。可是除了说自己是个艺术破坏者之外，他从来不肯说他到底是谁。人们对班克斯的确凿认识几乎全部来自2003年《卫报》的一次采访，不过其中泄露的讯息也不多。班克斯28岁，白人，休闲的不修边幅，牛仔裤、 T 恤衫，一颗银牙，戴着银链子和银耳环。他从小叛逆得很，读书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他从14岁开始涂鸦创作，因为涂鸦给了他表达的机会。据说班克斯是1974年出生于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当时的布里斯托还比较封闭落后，居民大多是白人工人阶级。班克斯就是在那里进行了自己的第一次涂鸦，为此还被父亲胖揍了一顿。班克斯最初的化名是罗宾·班克斯，后来改成了班克斯，原因是更好记，也喷得更快。一个简短又朗朗上口的化名对于街头艺术家来说十分重要，一方面为了避免被警察盯上，街头艺术家不能使用真名；另一方面，在街头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和警察之间的猫鼠游戏，艺术家必须争分夺秒，在警察赶到之前完成作品。一个简短的化名就显示出了他的优势。班克斯的风格既诙谐幽默，又富于颠覆性。2001年，班克斯来到伦敦，创作了一系列以品牌和蓄意破坏为主题的涂鸦作品。他的讽刺对象从连锁超市乐购到运动品牌耐克，只要他的作品出现在街头，总能引起媒体的大肆报道。2004年，班克斯又一次带来了惊人之举，他把蒙娜丽莎的脸换成了一个笑脸的表情符号，偷偷挂到了卢浮宫展厅的墙上。当时游客们都认为这是卢浮宫收藏的一幅现代艺术作品，而工作人员也是过了很久之后才发现这幅凭空出现的作品，马上将画撤了下来。不过班克斯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也只是他针对世界各大著名美术馆的恶搞行动之一。成名之后，班克斯依然拒绝向主流艺术界妥协，他不愿意进入美术馆举办展览，而是坚持自己的街头本色。他说，当你去美术馆时，你只是一个看着富豪们收藏的游客。2010年，班克斯以涂鸦艺术家的身份入选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 他用画着鬼脸的超市购物袋蒙住自己的头，出现在了杂志的封面上。他还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反战的主张和对难民问题的思考。而这些政治领域的讽刺和挑战也让英国的年轻人把班克斯视为了偶像。2015年，英国媒体做了一次本国最伟大的艺术家调查，班克斯就被年轻人们推上了榜首的位置。这次用碎纸机毁掉自己作品的行为，其实是班克斯对艺术资本市场的一场抗议。但令人感到无解的是，资本市场轻而易举就消解了这个抗议，因为被撕成碎片的画作反而更值钱了。班克斯多年来效力于反对秩序，反对经典，而最终他所创造的一切都被奉为经典，载入史册。他和他的作品简直成了艺术史上一个著名的悖论，一个矛盾体。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节目里涉及到艺术品，通常都是传统的经典艺术形式，那今天说的却是当代的实验艺术。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这场毁画风波，也让不少人想起了艺术史上另一件惊世骇俗的作品，而且是鼻祖级的作品，它就是100多年前马塞尔·杜尚的《泉》。杜尚出生于1887年的法国，1968年去世。他的出现可以说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在西方艺术史上，马塞尔·杜尚一直是一位争议颇多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严谨认真的艺术家，是20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甚至是现代艺术的守护神。也有人说他是高雅艺术的嘲弄者，是艺术花篮中的一条毒蛇，是毁灭美的恶魔。1904年，杜尚高中毕业，从家乡来到了巴黎。1905年，18岁的杜尚为了逃避服兵役，装模作样的学画版画，从此成了一名艺术家。起初，他的绘画风格经历了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各种风格的尝试。1912年是杜尚创作油画作品的最后一年，他画了一幅名为《下楼的裸女》的作品，想要参加独立沙龙展览，却被拒绝了。因为巴黎当时的艺术家们都不看好这部作品。被拒绝之后，杜尚说，我的东西可能要50年后人们才能理解。从那儿之后，杜尚就停止创作传统的绘画作品了。他离开了巴黎的艺术家圈子，成了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开始转向机械，做了一些类似科学实验的设计，比如说用自行车轮固定在凳子上的雕塑等等。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杜尚感到了绝望，他带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掀起了一场反战的抗议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达达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让世人明白，所有的既定价值、道理或者美感标准都已经在战争的摧毁下变得毫无意义。1917年，杜尚把一个从商店买来的男用小便池起名为喷泉，签上一个匿名，送到了美国的独立艺术家展览，要求作为艺术品展出。这件事也成为了现代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杜尚之所以把小便池命名为喷泉，除了他形象的联想之外，也是安格尔的经典油画《泉》的一种讽刺。1919年，杜尚又用铅笔给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加上了一座山羊湖，还在下面写上了签名 LHOOQ， 读起来的意思是他的屁股热烘烘。这幅极具反叛意味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后来也成为了西方绘画史上的名作。1968年10月1号，杜尚在法国巴黎的寓所中去世，今年正好是他去世的50周年。在他去世前的1966年，杜尚曾经接受采访，敞开心扉聊起了他的生活和他的创作。杜尚说，他其实羞于用创作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而更喜欢艺术这个词。据他所知，艺术这个词是从梵文来的，原本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做。 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事，而那些在画布和画框之间做东西的人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只不过是一种工作罢了。您可能还记得杜尚当年在作品被拒绝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我的东西可能要50年后人们才能理解。差不多就是50年后，安迪沃霍尔和波普艺术横空出世，而再过了50年之后，班克斯和他的街头涂鸦艺术又一次搅动了艺术圈。当代艺术究竟还会以哪些不同的面貌出现呢？也许随着时代的变化，艺术家们会一次又一次给出令人震惊的答案。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班克斯的毁画风波聊到了杜尚和他对当代艺术的启发。那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聊聊最近艺术圈的一个新现象，就是明星跨界搞艺术。说起跨界这个词儿啊，在娱乐明星这个群体身上呢，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很多时候，演员、导演、制片人、公司老板、歌手等等这些标签，经常会汇集到一个人的身上。最近这些标签中又多了一个，就是艺术家。明星们有做设计师的，卖原创品牌的，更有的当起了艺术家，办起了艺术展览。您比如说著名导演顾长卫，早在2015年他就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一个叫做世界的展，是用钱这种媒介来表达他的艺术理念。顾长卫用微距镜头去拍摄了百元纸币的局部细节，算是用他最擅长的视觉手法融入到了艺术创作当中。展览包括了影像、视频、装置、雕塑等作品，顾长卫还捐赠了50幅摄影作品以及5件视频、装置、雕塑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以饰演狠角色出名的香港演员徐锦江，在粗犷的外表之下，人家其实是有着满满的艺术情怀。您可能不知道，徐锦江小时候就曾经师从现代著名书画大师关山月学习绘画，他在艺术品收藏、鉴赏、空间设计等领域更是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同样是在2015年，徐锦江就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徐徐丹青似锦江的展览，展出了他个人创作的30多件绘画和雕塑作品，简直是令人惊叹。除了老一辈的演艺明星有着浓浓的艺术情怀，青年一代的明星也展现出了对艺术的热情。演员钟汉良就在去年举办了他的个人艺术展，通过摄影作品折射出了他眼中的香港乃至世界城市的变迁。展览中有一个最大的投射影像，高达2.5米，是重现了1997年7月1号至今的香港市容市貌。这些作品都是钟汉良在过去20年的创作，除了照片之外，还加入了装置艺术的元素，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视觉效果。除了自己办展览之外，最近几年还有一些明星倾向于以策展人的身份介入到当代艺术当中，比如歌手李宇春作为策展人的流行实验室之菜市场，就是今年春天在上海举行的一个公众艺术项目。李宇春邀请了10位不同年龄、不同风格的艺术家，用展览的形式引导大众对流行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明星热衷于参与到艺术当中呢？毕竟，娱乐表演这个行当跟艺术界其实是水乳交融的。他们是真心喜欢也好，自我炒作也罢，总体来说，明星跨界艺术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明星通过艺术可以塑造更好的自身形象， 而艺术机构通过明星的加持，也可以收获更多的关注，推动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是所谓的艺术家，不过想要留下真正的艺术，而不只是一时的流行，还得经历时代的考验。今天从班克斯的闹剧到当代艺术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气味色温，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加一什么鬼的运动圈圈，不分踏踏是玻璃自由评论。我热滚的迷恋与的心怪 C 位一带有一轮好事分拆，举起霓虹我已经约好几分，当滴滴当当滴滴当当 Cause baby I'm the boy。不要虔诚，决心保持齐整，手机都去玩，外面跟着了这后跟，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踏踏，这椅子怎么用神？恋爱谈个价钱，转转转，练习换个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